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呀，打到嚟啦，咁啊真係呢，咁啊唔係点解我头先讲就係话呢个梁振英一定有参与其中，而且佢发挥嘅影响力都唔細。其实就係因为我哋见到即係关于佢自己嗰单涉贪嗰间 UGL 嗰单嘢，佢係有能力阻止，佢有能力 stop 呢个廉政公署，呢个意志力嘅问题，即系你关于呢啲重大案件吓、啊，即系 唔系？虽然你可以咁样简单咁评论就话，香港系特别行政区，有自己嘅法律制度，但系话晒都系一国两制旗下里边嘅一个特别行政区咧、任何一个省长、书记俾人告嘅时候，唔会去到中央嘅手咩？喂，佢要衡量噶嘛？呢个系一个政治决定嚟嘅。你话大件事，又唔系话大得好紧要；你话细，亦都唔系话细，系咪咁核突嘅嘢做咗出嚟？搭人游艇，搭人飞机，跟住攞人35万，跟住因为以自己嘅权力唔申报利益，虽然你话两者未必有直接嘅关系，都好话细唔细嘅嗰啲嘢，核突嘅，但系。最终决定嗰个系边个咧？咁啊，梗系一人一票嗰个习总啦，喐你定唔喐你啊？系咪？好明显噶、哦。咁如果即系特区嘅一二号把手，嗱，你冇许仕仁咁大镬啦，判咁多碌啦，你中咗呢单都好大镬啦，都好难睇啦。即使你最后缓刑又好，罚钱又好，我估起码都要有啲惩罚噶啦。但是你从七警案呢，大家已经可以拿到个即是比较。即时还押同等你即是返去即是等候判决。其实已经是两个，一个显示跟住个判刑会是怎样的了。 你想想。你觉得呢件事会从轻的？ 我不会觉得太重，因为现在他告他一条罪，不是好像程佳南啊那些 case， 那是以权谋私嘛。 但系而家即系如果重审佢嗰单即系收受利益嗰单嘢咧，仲有变数喎。 仲有变数。 咁佢即系可能系两罪并罚啦，即系重嘅可以坐16噶系嘛？即系如果两罪 咁啊，香港 同时执行 都唔会去到即系最尽嘅。 嗯，咁啊，但系你见到其实你即使你讲七警都好，其实你话重，我又唔系觉得太重，因为其实唔系，其实佢分两个阶段嘅。第一就系、是、其实佢你话蓄意伤人，即系你话有意图咁样去伤害他人，即系导致佢咩受伤嘅话，嗰个已经告唔入啦，系咪？ 咁严重 系啦， 唔系嗰个系有 extent 同埋程度，同埋嗰个系交替控罪嚟嘅。 嗯， 即系话唔中嗰个咧，就可能会中埋中嗰个都得。 嗯， 即系话即使唔系严重都好，咁你系有伤到人啦、 啊。 亦都系因为你做啊咁样。咪所以呢单嘢我觉得好奇怪。其实香港从呢一单嘅即系七个黑警嗰案里边咧，睇到成个国家机器，睇到成个嗰个司法制度咧，都系俾呢班差佬咧系冲击紧噶啦。 嗯， 即系我哋少评论呢单 case 啦，但系你俾人嘅感觉，由你去唔去起诉佢，拖咗咁耐。到喺个认人过程里面，如果我做法官，那个黑警都够嘅咧。你眯埋眼即系咩意思？你心虚，你俾认人嘅时候，你不停喺度玩嘢啊，大哥。 冇做咪冇做咯。 喂，同埋最大镬嘅问题系乜嘢呢？以前即系树大有枯枝，大家系理解嘅。你几万人嘅即系警察部。咁总有啲坏人㗎，有啲走去非礼啊，有啲贪钱啊，有啲做魔警啊，係咪？有啲即係去夜总会，即係攞着数，即係叫免费鸡咁，冇问题。但今次最大嘅危害係乜嘢呢？係你成个警察部呢当咗呢一场係荣誉之战咁。 啊！你而家你啊一哥呢个卢伟聪都压埋落去啊，又写信啊，又剩啊！ 喂，你班差人有冇自己谂下？你有冇自己觉得自己羞愧？ 最大镬！ 喂，如果我系佢， 系 唔好讲系政治计算，你点都要划清界线啦、 啊。系、 啊、喂，呢单嘢咁大镬、嗯，喂，我系理解佢部分噶，乔文。嗱，呢班第一就是、全部都系负责做反黑嘅，就打惯黑社会，一拉到翻嚟就揼你一镬先。系嘛？突然之间去到嗰个场面，屌又当咗嗰啲即系示威者系黑警，唔系就黑社会。 嗯， 咁呢个好自然噶，嗰啲不嬲都对惯嗰啲系黑社会噶嘛，屌嗰啲系运毒啊，嗰啲系抢嘢啊，嗰啲系打交啊，嗰啲系杀人啊，嗰啲友嚟嘅。喂，如果佢对住嗰班人，佢咁样突发，司空见惯啦，亦都系正常啦。舆论亦都唔会反扑得咁厉害，你更加唔会俾人影添啊，无端端。咪周街都有攝影鏡頭咗去影咩？影咗之後都收翻起佢啦，或者就算公眾知道你收翻起佢都覺得冇所謂啦，因為嗰啲黑社會嘛。但係你呢單，你點可以係即係所謂官官相衞㗎？係冇得做得到呢樣嘢㗎。你做呢樣嘢嘅時候，成個警務處攬咗呢七條友上身，唔係話要扮古惑，唔係話做兄弟冇義氣，唔係大家唔扮關二哥嘅問題。喂，你都撤啦， 嗯。 喂，你证明你系刚正不阿，证明你系真系一个维护法治嘅地方。 咁、嗯、个关， 喂，全世界呢啲执法者好多时都出事噶啦。你睇下纽约， 嗯， 嗰啲差佬，白人对住嗰啲黑人，唔系一样系咁啊？即刻喐佢，即停即。 咁啊，關鍵其實係曾偉航，因為喺佢哋個內部 briefing 度講，佢哋冇做錯到啊嘛，大佬。咁佢哋個個咪即係全部都上曬腦咁樣咯。 喂，嗰啲咁嘅求情理由，邊係求情理由嚟㗎？即係我諗大家都即係見到好多喺 Facebook 嗰度回應啦，係咪？只要你同條女搞唔掂，又關呢單有咩事啊，大哥？你本来有得升职，而家呢单又冇得升职，屌你！梗系知道冇得升职咧，咁啊，你而家咁样公开场合， 即系其实 而家你嘅一哥仲走够胆走嚟撑佢，话表示难过。跟住你嗰班成班差佬为佢整嗰个咩安家费基金，喂你咪傻噶系嘛？大佬呢个系咪香港嚟嘅大哥？ 你最惨咧就系即系最大镬咧，就系、是、其实今日啊个鬼佬啊道官啦。就讲到明， 鬼佬嚟噶，嗰个系 鬼佬嚟噶，佢、okay. 就讲到明呢个系香港嘅耻辱， 啱啊， 系嘛，同埋即系令警队蒙羞，即系呢个摆到明咧， 佢话呢个系国际嘅关注嘅问题，影响香港国际嘅形象啊嘛， 呢个系刮咗成卢伟聪一巴噶，因为你卢伟聪之前佢系动，即系其实喂你等于动员晒成个警队出嚟啊嘛，系咪？ 咪当咗自己一个派系咁啊？ 咪系咯。喂，你系即系 当自己个帮会咁啊，大哥。 唔系，所以我觉得你 喂，你答我啊，我梗系帮翻自己兄弟，喂，大哥，你估真系你真系双花红棍啊，大哥你。 喂，真系呢个真系犀利，我觉得呢个道观咧，真系其实佢系为呢一个咧，即系法治咧，或者系呢个 为香港嘅形象 挽回 少少嘅面子啊， 系咪先？即系喂，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噶，喂。即系喂，仲有啲蓝丝咩高达斌啊，嗰啲又话佢即系啲咩黄丝法官啊，关乜捻嘢事？同埋呢个，同埋嗰个乜 李斯 啊，嗰个咩啊高智生嗰条捻样啊嘛，屌你即系喂，好心啦，唔好冲出嚟拆啦，大佬。 喂，你应该庆幸。 唉， 喂，如果呢单 case 喺未判之前，我自己脑海里边都想象紧一样嘢，如果佢七条友真系冇事嘅话，你香港大镬过佢嘅。个警队 其实系噶， 喂，你想象一下，光天化日之下，虽然喺暗角， 嗯， 拉埋佢一边，唔系带佢上去旅游车，唔系带上去警车，拉埋佢去揼一镬。你对黑社会就大家都可以只眼开只眼闭，都唔得噶啦。老实讲，喺个法治嘅社会里边， 唔系不过咧， 你拉我嘅时候，你经过法庭判决啊，唔系无罪推定，咁你点知我系黑社会啊，大哥？系咪？未审噶，大哥，你又揼我一镬，大哥。黑社会都唔得啦，都核突啦， 咪真系唔要面嘅。 喂，美国嗰啲即刻停职，告埋佢，跟住向人哋道歉赔偿嘅大哥。 唔系，同埋就系 因为点解啊？唔系为咗自保啊， 嗯， 唔系话觉得自己好威啊， 嗯 吓，即刻划清界线。点解要划？因为呢一个制度 嚟， 喂，你唔好定立呢个制度，所有囚犯拉翻嚟可以任揼。 好似六七十年代跛豪嗰年代。 你讲翻咧，即系其实你话林郑咧，或者其他所谓特首候选人咧，嗰啲取态咧，其实都值得，即系值得去换味嘅。喂，你净系睇翻呢个林郑佢讲啲乜嘢啦？其实好多人咧都系 stand 第一句，叫做尊重法官决定。咁呢一个咧就叫做阿曾俊华咧，佢叫有限度嘅回应啦，系咪？ 四平八稳啦、 啊，四平八稳啦、啊。即系喂，咁你唔尊重可以点样咧？系咪？ 即系讲完，其实老实讲系废话嚟 嘅。系啦，讲完废话嚟嘅。 阿妈女人 可以唔尊重咩？系咪先？ 系啊， 但系你林郑同佢嗱，真系呢个见到系一个 lesser evil 嘅分别啦，系咪先？佢就话喂，理解警队嘅压力，咁即系咪话你其实？ 屌，我有压力嘅时候，我可以揼柒你啊！喂，你咁讲嘅意思系咁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哇，你冇压力嘅时候可以做正人君子， 即系你咪即系叫做系阿巴斯阿叔上身咯。系咪？你有压力，我有压力。 喂，所有如果人都可以用咁嘅求情理由咧，咁啊，所有罪犯都放得噶啦。 喂，但系你系 所有罪犯都可以轻判噶啦。 你系纪律部队。 喂，屌！ 喂，如果你连如果你连压力你都处理唔到嘅话，喂，咁 你做咩纪律部队啊？ 仲有纪律部队系都知佢人工系相对高，又系成差佬。 系啊， 点解你嘅差佬嘅人工咁高啊？第一高薪养廉，第二就系预咗你嘅工作。就系咧，一系就十日都冇咩做，喺度交下交下。一有嘢做嘅时候咧，就好似做翻过去嗰成个月累积翻嚟嗰啲嘢咁。 攞你命嘅工作啦， 喂阿土伯， 喂啲 expected 噶啦。 而家差佬咧已经唔需要话咩面对，即系要处理咩大圈帮啊，哇！即系你嗰啲咩吓嗰啲咩枪战，你唔使做呢啲嘢，你起码即系你唔使同人搏火先啊。喂，你同呢个西，你话你讲啲咩墨西哥嗰啲差佬比，喂争得远啊系嘛？系咪你对付啲罪犯嗰啲嗰啲毒贩嗰啲咩？但系你即系喂。你一年你都唔打次交嘅，大佬，你打一次咧，你就 我有一个同学 系， 佢本来即系读有得读港大，真系唔读，真系做咗督察啊，中七你谂下几耐？佢足足做到咧系二零零几年啊，即系差唔多做足廿年。佢都同我讲咧，其实我一枪都未开过，其实真系 hea 咗廿年啊。后屘佢转行啦吓，即系做咗第二份工啦咁样。喂，睇下香港啲差佬喺咁样嘅国际城市嘅治安嘅环境里边，系完全真系冇嘢做噶。所以我哋成日都质疑嘅嗰阵时候，屌你个 establishment， 你成个编制使乜咁多油啊，大哥？ 唔系就系你而家你连嗰啲建工话想做差佬面试嗰啲人都话，唉，我要对付示威者。喂，佢已经进入咗个墓，要投其所好。 唔系啊，你再谂翻转头，其实就系 唔系呢个最恐怖的。 系啊！ 如果我话因为考差佬，我系扮呢个警察故事嘅成龙，徐步安啦，系嘛？即系唔同。喂，但系如果你话系对付示威者，作为当权者国家机器嘅一部分同埋工具嘅话咧， 变晒质噶啦， 好危险嘅。 唔系，其实你七警嗰件事，你咪反映到嗰种变质咯。系曾伟雄上任以来，佢系对示威者系采取一个强硬嘅姿态，然后所有人系因为呢件事入咗脑啊嘛。 佢话佢唔会 say sorry 添，以前啊 sorry sir 啊边个啊特警城，特警城啊， 系啊， 系嘛？佢 say 咗三次 sorry 啊嘛，唯独谢曾伟雄会噶嘛。其实佢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咧？喺过去嗰几年嘅日子里边，点解即系啲左交或者系所谓即系好痛恨薯粉嘅人唔明白香港嘅政治情况？由梁振英搭咗个曾伟雄，嘅香港嘅政治环境咧，其实你同我咧都觉到咧系好唔舒服嘅。我做咗几十年人，我从来未见过一个咁嘅香港。是不想再留恋啊！好像有些人说要移民咁啊，点解香港咁多人移民？而家一个反弹，点解会走去支持即系呢个建制派嘅薯仔啊？刀杀咧？其实是过去嗰五年嚟，我哋系受尽苦难。有啲人真系坚持原则嘅，我 appreciate， 但系你唔明白好多人嘅心态就系、是，喂，其实我唔系要求好高嘅咋，我哋只系要求一个即系廉洁嘅警队。稍微讲下公义嘅，唔系好似纽约嘅差佬见到黑人，啲嗰啲白人咧见到黑人就真系开枪杀咗佢嘅。喂，咁呢个仲系即系香港嚟嘅？呢个仲系一个国际城市嚟嘅，号称一个法治同自由嘅地方嘅。你今次最恐怖系乜嘢？四个特首候选人，得两条友系似系讲翻少少人物，无论林郑月娥同埋呢一个嘅叶刘淑仪。喂，如果你试喺外国，你咁讲？你瓜咗十世啦，如果系官啊，落埋台啊， 阿哥， 喂，你明明睇到佢喺条街度咁样揼人， 我当你系唔好彩，你最多私下食饭嗰时，屌你戆居嘅你哋，喂，明知道而家呢个时候周围都系镜头嘅，你揼人就小心啲啦，阿哥，拉翻差馆先做啦，即系讲笑咁讲，你都戆居啦，你嗰七个差佬都戆居啦，我靠你，屌你真系，喂，国际新闻就成为大哥。所以那个阿道官是不是道官啊？ 系， 佢醒噶，佢话你变成国际嘅新闻啊，大哥，你律政署、你警务署点顶啊？同埋系你哋内部自己交嗰七条友出嚟噶，你个曾建超点会揾到嗰七条友啊？鬼知佢叫咩名啊？ 真系有人督悔嘛？佢知即系内部系，咁所以呢个要俾翻个 credit 咧，嗰个女警嘅其实系。 喂，你唔拎出嚟啊？ 嗯。 你呢个制度啊，直情系崩坏添啦！ 嗯， 你咁样众目睽睽之下，喺镜头之下俾人咁样睇到，成为国际大新闻。如果你香港唔告嘅话，你咪想死啊？告唔入一件事，你夹通个官，另一件事。喂，但系你睇成个过程都好难判啊嘛。 嗯， 你好难判你入罪。不过呢几条友，我估咧。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面呢都有数的。 嗯。 咪当我抛两年年龄啦、啊、三分二、坐的啫都有假期的。咁就返出嚟可能一条好汉㗎啦。 咪仲有一样嘢啦。 大佬都似㗎啦。 我要回答返即係呢个啊即係林郑啊即係其实佢嗰个问题。 係。 因为其实佢自己始终勇者之人嚟㗎。喂，大佬，众所周知，其实雨伞运动嗰阵时，同呢、這个即系其实你发生呢个龙和道占领啊，系嘛，即系龙和道冲突啊，即系以至到七警呢件事啦、啊，之前，喂，其实系林郑系自己，喂，佢走出嚟同啲学生去谈判先噶嘛，系嘛，大家仲记唔记得啊？ 好似之后啦，系嘛，应该 之后 系咪咧 ？OK， 系嘛，即系其实佢自己系有参与其中噶嘛，喂，成个政改啊！ 咪所以嗰啲蓝丝又好，嗰啲建制派又好，喺呢个问题里边，咪证明你哋嘅思想系几简单咯。个问题唔系净系一个警民嘅冲突啊， 呢个政治问题嚟噶嘛。 差佬都俾人摆咗上台啊。 系啊。 嗱，如果你嘅政府，嗱，我哋回忆下当阵时嗰个警防，老共落咗 order， 不让步，不镇压，拖字诀，等你自己玩死自己嘅话。喂，如果我是曾伟雄的话，我一定要听命的话，那我叫你手下做什么？歇下啦，是吧？不要动手啦。除非一样东西，就是你特登铺屋那些示威者，令到这个变成非和平的集会，暴力的冲突。 他出出去弹个蟹已经是这样的 啦。你摆这个氹，很多示威者，尤其是后生仔女，不是这么多年经验的，包括我自己僆仔在內嘅時候咧，都會俾你抱屋到。嗱，如果你嘅中央嘅總路線、國際中金融中心運動策略就係不妥協、不撤場，亦都唔同你讓步嘅話，不鎮壓，咁你內，咁你差佬咪使乜咪認真啫？只係維持翻即係個龍和道嗰個交通就得噶啦噃。咪由你自己拖死自己咯，屌你哋嗰啲示威者俾人屌啫嘛！你做乜咁认真啊？曾建超倒尿又好，倒水又好，倒液体又好，咁咪拉埋佢翻去咯。咁佢实告俾人袭警噶，你都唔使谂啦，实告中噶噃，都毫无怀疑噶噃。但你揼到佢咁，即系话其实你成个特区政府喺面对呢个雨伞运动嘅时候，尤其是呢班差佬，基本上都唔系对惯呢啲咁样嘅。即系抗日持久嘅抗争嘅一种方法啦。 嗯， 佢哋从来未面对过嘅，就算韩龙嘅时候都有个期限嘅，大哥。同埋你预咗佢系咁，所以你系有部署噶嘛。但系今次，喂，你又唔系话个七警系啱啱开头掟出嚟弹嗰阵时候发生噶噃，出事噶噃，系过咗一段时间噶。你哋冇足够 briefing 嘅咩？话俾你听 ，hea 下嘅咩？系嘛，斗拖嘅咩？喂，斗拖就赢我哋㗎啦。喂，我嗰个时候讲好多次㗎，你咁抗日持久你係唔够佢拖㗎。仲有个国家机器，佢几万个差佬係咁吊更呀，都每人顶几一日顶几个钟啫。 一个月多几间啫。只要香港唔系因为嗰阵时候多咗人打劫，多咗人即系犯罪就得噶啦。屌，我哋就孭晒镬噶啦嗰阵时候。但系如果你睇到个情况就系、是，为什么唔认真咧？嗯，嗰啲示威者系咁噶啦，你最好俾佢淋多几下添，使乜揼佢一身啊？喂，呢、這个先系我觉得最诡异。 嗯， 即系成班差佬而家企埋一边，谂埋一边，其实冇谂清楚个问题。正如我哋问嘅，喂，边个搞成你咁噶？你走去赖我哋啲示威者？喂，我哋啊，点解要讲和平非暴力嘅抗争？其实我就系想抱屋你，抱屋你做错嘢啊！我点解嗰阵时候咁反对嗰啲有戴头盔啊，即系戴木棍啊，戴盾牌啊？喂，喺个镜头面前揸住呢啲嘢嘅时候，同嗰啲差佬又推撞嘅时候，人哋揼到你啊，甚至乎揼到你傻咗啊，揼到你出晒血啊，系冇人会同情你示威者。而家跟曾建超唔同啊，七个已经制服咗佢啦，拉埋一边揼佢啊！所以有人同情，就咁简单的道理啫嘛。无论当权者喺处理呢个问题上边，系完全嘅政策系唔贯彻一致嘅。作为示威者，你点解要守呢一条和平非暴力抗争嘅路线？其实你就系想博取同情。你作为一个弱势，你要博取同情嘅方法啊嘛。你又都打唔赢佢嘅，你明知嘅。 即系你睇曾建超，你咪再对比一下年初一事件咯。咁年初一最终被拉嗰班友都系冇晒声气噶。 唔系，即使你话佢林奕睇都好，即使你话佢袭警都好，咁嗰样嘢唔 proportional 嘛？你唔系揼成佢咁噶。 唔系，其实你今次 即使我当咗你系尿啦，有啲人个讲法系尿啦，有啲人话系液体啦，即系除非你腐蚀性液体嘅啫。喂，咁有咩咁大件事啊？你使乜打成佢咁啊？ 喂，其实我哋咧，即系阿 Jacko 都好唔公平嘅。其实即系对于，因为其实嗱，呢单嘢系 唔系有好多差佬系好胜嘅 啊？ 佢哋话俾我听咧，佢哋拉上警车之后系落脸噶嘛？ 系啊，佢呢单嘢衰断正啫嘛。你睇下 Jacko 即系铺啊，你咪 咯，系咯，咪全部都俾差佬揼过啦。 咁啊，冇证冇据，咪所以话啲几条差佬系蠢咯、啊。屌你都冇捻佢做差佬啦，咪嘉玲。 唔系咯， 咪我系上司，屌你咩神捻早炒你啦，屌你俾我咩？ 佢系咪因为嗰阵时嗰个情况咧，就系话龙和道就俾人占领咗，咁所以咧嗰啲龟车咧好难揾到，咁所以就焗唔到啊。曾建超上龟车。 你作为一个专业嘅执法人员、警务人员、纪律部队，喂，呢啲系司空见惯噶啦嘛，咁都忍唔到啖气？走去揼佢，揼都唔喺嗰度揼啦，系嘛？揼都唔喺镜头前啦，系嘛？唔系咁卵蠢， 佢哋拉埋喺暗角嗰度嘅个镜头，其实就系无视嗰班友影影下冇嘢影，跟住突然间睄到过去，话有嘢睇喎，咁嘅咋？ 系咪？喂，就系、是、如果我从啊，我唔系帮佢哋，我只系话，如果我从一个上司嘅角度，屌你老尾，你两度卵样，叫你揼佢，你咪咧俾镬我咩噶？系嘛，大哥？嚟到你埋嗰啲镜头影唔到嘅地方，你先好揼啊，大佬。系咪啊？即系从一个当权者嘅角度谂啊！屌你，做衰嘢都冇俾人睇到啊，大哥！唔单止系 justice to be done， 亦都to be seen。喂，你做衰嘢嘅时候，你都冇俾人睇到，亦都冇俾人见到啊，大哥，系咪？ 唉， 所以系大镬噶。咁同埋即系话你林郑啊、梁振英啊，其实欠佢哋嘅就系、是、呢班人。呢一班所谓 其实嗰班蓝丝就向呢班友追数啦，向你班上司追数啦。 第一个要还债嗰个曾伟雄、 啊，关我哋咩事啊？喂，我哋梗系幸灾乐祸啦，见到你班差佬咁捻样。 同埋你而家你知唔知咧？ 我梗系好开心啦。喂，老实讲，我真嘅，我真心嘅。我嗰日咧，差唔多所有新闻啊，佢一判完之后，全捻部数 洗版啊嘛。 唔系我揸住苹果日报嗰条疤扫晒。越睇越过瘾，越睇越过瘾啊！即系心凉啊！虽然我都觉得自己唔应该咁嘅，喂，但系好过瘾嘛！喂，令到所有人，即系对于好多黄丝参与过呢场运动嘅人嚟讲，系泄咗啖气啊嘛！喂，你都有今日嘅差佬，大佬，屌！喂，你同我系一样系咁高咁卵大，系咪？你班友仔仲周围欠债，系咪？根本就系烂仔嚟嘅，成班都系，屌你真系！你唔系抬住个枪，你唔系做黑社会，你班捻样，你即系你个本质嗰啲人啊，你都系去揼人噶啦，屌你都系虾霸霸噶啦， 嗯， 咪所以我哋当年阿爸嗰啲咪搞得啱咯，屌好仔唔捻当差嘛， 喂，呢啲就係差佬嚟㗎啦。喂，其實經過港英由呢一個嘅反貪污嘅年代以後，其實香港差佬嘅形象已經改善咗好多㗎啦，真係專業咗好多㗎啦，唔係一班有牌爛仔嚟㗎啦。你睇雨傘運動裏面完全反映到人性最惡劣嘅一面。當你做當權者嘅時候，當你揸住警棍同埋揸住警槍嘅時候，喂，呢班人同即係嗰啲恐怖分子乜撚嘢分別？恰得你就恰你咯，權喺我度啊嘛，我中意點就點啊。 唔係，其實咧，我見到即係，我唔知道有冇睇過咧，嗰啲網上面，即係你除咗阿邊個高志森啊，同埋阿高達斌嗰啲閪佬之外咧，嗰啲你發覺佢哋講嗰啲嘢同大陸嗰啲網民咧嗰啲 嗰啲素質冇乜分別。 係啊，你嗱，譬如我睇翻啦， 即係話其實所有人喺判斷呢個問題上邊咧，我唔敢話我哋黃色嘅人咧，尤其是藍色反應得好明顯就係咧，屁股決定腦袋。 嗯， 屁股決定腦袋。喂，我哋當然話，如果嗰個係一個政治嘅審訊，嗰、那個係一個政治嘅判決，我梗係話唔公道啦，係咪？喂，但係而家嗰班藍絲睇到，喂，咬牙切齒咁撚樣。喂，我唔好講話嗰單嘢係雨傘，第二單我當你去偷嘅嘢，你個仔去偷嘅嘢，個差佬埋去揼佢一身，咁咪濫用，咪即係私影屌你，咁仲需要法庭啊？吳嘉玲。喂，谂都谂到啦，系嘛？喂，呢个系一个文明社会嘅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噶。喂，点解话嗰啲被告人有呢个权利贴晒喺嗰啲差馆嗰度啊？即系你可以保持缄默啊，你可以要求有水饮啊，要求可以叫餐饭啊，系咪？要求请律师啊？唉，喂，个最重要原则喺边度啊？无罪推定啊嘛，要毫无怀疑啊嘛。 嗯。 喂，如果系可以咁样滥用私刑嘅话，你嗰班蓝丝可以继续咁帮佢撑嘅话，咁啊香港真系落后啊，大哥。 嗯。 喂，同大陆乜捻嘢分别啊？ 咁你又谂下？ 我读一次嗰啲大陆网民讲啲咩啦？嗱，譬如咧 唔使读啦， 唔系真系冇必要，因为其实你又谂下嗰啲所谓蓝丝又系点样动员出嚟嘅先？ 俾钱啊，屌！ 咪咯， 唔系其实一样，唔系佢哋一定有个套版嘅。咁啊，当然啦， 读一两句嚟咧，诶，咁中意读你？ 唔系佢话咩咧？嗱，司法祸国嗱，佢唔系啊，因为佢系 challenge， 佢系鬼佬啊。咁然之后咧就牵涉埋呢个外国势力啊。咁譬如好似话呢个，我香港嘅法官已经被啲反华分子把控啦，佢哋披住法官嘅外衣，干嘅系反华嘅勾当，将呢啲咁嘅敌对势力咧清出去中国嘅时候就系、是。而家就系时候啦。 喂，我调翻转头，我觉得佢呢个 point 唔系完全唔 valid 吓，唔系话 点嘅意思系点咧？如果你真系一个即系香港土生土长或者中国人嘅法官咧，所谓嘅，我系真系有少少担心咧，七警真系会甩笠，鬼佬真系唔会怕你。 嗯， 即系唔好话佢交一条拆一条啊！屌你咪，我咪去佢第二度做咯，咪翻英国咯，系咪？我就算唔做法官，我都要做大律师嘅啫。喂，鬼佬，我真系信得过喎！喺呢啲问题上边，第一佢冇牵涉即系好多嘅感情，会真系根据法例判喎，系咪？我唔知呢、這个阿道官嘅背景系点啦，点样出身啦，系咪香港长大啊，成嗰啲，嗰啲嘢唔重要啦。但系佢讲中咗个 point 喎， 系嘛？ 喺呢个问题上边，真系鬼佬系信得过嗰啲环法官啊！ 喂，咁你同我 喂，起码有专业操守啲啊，大佬。 阿高志森讲咩话？呢个黄丝法官偏哥偏帮呢啲， 屌佢点知佢系黄丝啫？ 咁啊话偏帮呢啲乱港反港分子、本土港独暴徒纵火、打警察破坏公民，九官就轻判。 屌呢个咪维园阿伯嚟噶？讲埋 呢个咪就系高志森咯。 高志森唔系 喂，同掟石乜关系啫？ 唔系咁，所以而家咪即系唔系俾人话佢而家咁系等于藐视法庭咧？其实应该系藐视法庭嘅，应该告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呢个就系律政司决定噶嘛，系嘛？ 我觉得咁、啊、如果你系够蛊惑嘅特区政府嘅话咧，高志森告佢。既然你呢间七警都判得咯，因为我挽回我哋香港个声誉啊嘛。 嗯， 证明我哋真系有法治嘅制度喺度啊嘛，俾全世界睇，屌横掂你都识咁多字法律，俾人系咁喺度笑。咁我梗系喺呢啲咁样嘅嘢度显示我呢、這个公义噶啦，彰显我公义噶啦，咪其中一样咁咯。 算罢啦。 第一判咗七警，告高志森， 如果嗱， 藐视法庭 系啊，啱啱 你边一个喺度侮辱紧我法官嘅话，有啲仲喺度揸住嗰幅相，系咁喺度揼啊嘛，告埋佢。 唔系，同埋咧，你 告埋佢。 尤其佢而家司法独立最伤嗰样嘢咧，就系、是、之前就系呢个咩嘛，人大释法啊嘛，人大释法又要告埋，又要攞埋，又要攞埋 DQ 嗰两粮油嗰啲人工啊嘛。 所以咪挽回翻自己少少香港法治嘅声誉咧，呢啲都系。流罗都系攞去俾人制旗噶啦，唔使谂。 高智深喎，如果攞去制旗嘅话，嗰、那个 好卵劲咩？屌你咪，你估你喂，你估你系荷里活大盗啊，大哥？你攞攞个呢个奥斯卡金像奖啊？如果你喺美国啊，你系因为攞个奥斯卡金像奖，我更加会告鸠你啦，都显示我呢、這个。地方系真系有法治啊嘛，大哥。 或者告鸠佢，搞到佢好似系阿边个咁样样咯，搞到起码佢好似张五常咁样样。 我唔记得嗰个导演好出名嗰、那个。啊好似喺唔知喺瑞典定喺瑞士，即系走鬼咗去美国嗰个咧。 哦，波兰斯基， 波兰斯基啊，咪告佢。 嗯， 佢流走咗美国，咪唔知点解冇印度啦，我都冇研究过嗰段嘢。喂，你估你系金，你系金像大盗就得噶啦。 佢衰强奸噶，佢系。 系啊，好大镬噶，哥，更加系显示紧呢个制度系唔系睇人啊嘛。唔系睇你身份嘛，唔系睇你财富嘛，唔系睇你嘅地位啊嘛，所以我系特区政府挽回自己，即系一手破坏嘅法治咁多，高志森告嗰班男司藐视法庭， 又搞一轮嘅呢啲， 唔系啊，挽回声誉啊，补翻自己啲飞啊， 但系唔得，陈佐伊唔系咁讲， 你谂下、啊、香港嘅自由排名其中一样重要指标就系法律制度啊嘛、 嗯， 法律制度系公平噶嘛，我理得你系边个啊？ 吓、啊，唔系因为佢而家将呢啲即系，尤其曾建超佢又定性埋港独啊嘛，唔知关港独乜柒事，大佬。即系如果你去到港 曾建超又边有定石？你哋乜揦埋？ 唔系佢系要咁样嘅。 屌佢讲完嗰啲嘢，大家以为佢系维多利亚伯嚟咁。 系咪就系咯？唔系你等于你而家佢喂屈荣屈荣贤嗰啲又系咁样讲嘢，实又系。 啊，个包仔 收咗钱嘅就算啦。 而家喺度惨。显示自己系蓝丝，第一啦，攞翻自己啲群众，第二啊，氹阿爷开下心。是咁簡單嘅啫，你唔好講到佢哋咁高深先得噶。香港無論由導演殺到落去啲演員，絕大部分啊，冇一個係有文化水平嘅。你睇下荷里活嗰啲明星，由理查基爾到最近嗰、那個姐嗰、那個叫咩名 啊 ？Emma Watson 嗰個係咁屌鳩啊 Donald Trump 啊，即係愧為美國人嗰、那個姐，我唔記得咗先。 麥當娜啊嘛， 麥當娜亦都係啦，人哋個個真係。有文化水平嘅人嚟嘅，唔系为五斗米折腰，学下啦，香港啲明星仔。唉， 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